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Hello， 各位大家好，咁就嚟到今日咧，星期五十月一日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就召集有我哋星期五嘅班底嘅，咁我就系 Muse Wong 啦，黄仲远。咁啊，有我哋梁敬国， 系大家好， 啊，同埋有阿周 Sir 周志恩， 大家好。 好，咁啊，今日咧，先讲讲先吓，今日系对我嚟讲非常之大日子啦，系因为系我生日嘅翌日嘅， 使唔使唱生日歌俾你听啊？ 咁啊，唔使。唔係，所以咧，我係絕對有自肥嘅一個權利， 嗯， 係啦，咁就好多時係咁樣噶嘛，喺心理學裏邊咧，好多時齊頭數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俾大家去做一個願望啦，或者係做一啲自己嘅目標啦，重新定立。咁我自己都有咁諗嘅，咁我個齊頭數當然就係我生日之後，咁啊新嘅一年，新嘅一歲。咁我係咪需要再做下自己想過啲乜嘢嘅生活呢？咁樣，咁所以咧，突然間今日咧就諗起，不如就試下做呢一個咁樣嘅 topic， 就叫做再做人生。咁今日呢個 topic 再做人生咧，就請咗一位嘉賓，我相信大家好多人都會識佢。其實我估計廣東廣西嘅聽眾應該都會幾熟悉嘅，咁就係周華山。Hello， 系、hey， 大家好。 咁我哋就喺呢度叫佢华山得啦，因为所有话阿周华山嘅学生啊或者朋友啊都叫华山嘅。咁不如咁样先啦，我先讲下我同阿华山嘅一啲嘅渊源嘅，系啊头先都有老母讲到嘅咁样。咁小弟咧就喺港大咧就系、读社会科学嘅bachelor 嘅。咁咧， 社会学系嘛？ 啊，社会学啊，社会科学学系里边嘅社会学吓、啊、，OK 系啦。咁咧就当其时咧，我个导师咧，尊敬导师咧就系、是、周华山啦。咁咧我 take 个科咧就叫 sexuality， 咁啊非常之多，我系要坐楼梯嘅，系啦，即系嗰时候咧人多嘅时候咧，大家喺个大科咧我就要坐楼梯嘅。咁咧当然咧呢个都唔算有啲咩特别嘅，因为系太多学生啦。嗰时候华山个特别之处咧就系、是、我上妆嘅。系啦，咁咧话说咧，即系你都会筹款噶嘛，咁咧就冇咩人俾钱嘅吓、啊、，OK， 咁咧话说我嗰日咧就走去公约去咧阿华生嗰度咧，就敲佢门咧，一入到去咧你就俾咗五嚿水俾我噶，系当其时咧系最高嘅筹款嘅一个度， 系咪想快啲打发佢走，唔好阻住？ 唔系啊，佢讲真啊，我咁样嗱，我当其时咧系有倾偈嘅。即係佢有問一下啊，一嚟做乜啊嗰樣嘢，當然都未必係超級關心啦。但係就係嗰程，但係大家有交流嘅。我唔知認唔認得，總之就一入到去，咁大家傾咗兩句，跟住大家講咗，跟住俾五百蚊，成為最高嘅籌款率嘅，以個人俾我哋。 阿 Mills， 你講起咧，我有印象嘅。雖然已經係三十年前嘅事。 係。 我當時我仲記得當時嘅心態。我自己當時成日，可能我細個翻教會好多基督教價值觀咧入曬我啲血嘅咁我始終覺得，如果能夠舉手之勞，即係對學生嚟講咧，五百蚊喺即係三十年前啊，係好多錢嘅， 好多， 即係幾乎而家係三四千蚊咁樣嘅，幾千蚊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有啲舉手之勞，係即係令到對方咁被 empower 咧，係功德無量，好有價值嘅事。 功德無量，你諗下，我記到依家，我其實咧之前我都完全冇同阿華生講過咧。我係有呢一段小故事嘅咁樣，係啦。跟住我嗰日咧，同啲莊友咧出嚟食飯嘅時候講翻咧，佢哋都仲好記得，即係我籌到呢五百蚊成功地咁樣。咁所以今日咧就叫翻華生嚟，但係當然唔關呢五百蚊事，係因為咧就嗰時啦，因為我講少少一啲嘅歷史，就係、是、其實阿華生係一個好人所共知嘅一個社會學嘅導師嚟嘅。即係喺香港大學裏面係啦，咁啊言行啊各樣嘢啊都基本上咧都好受人注意嘅咁樣咁咧跟住佢之後咧就去咗女兒國就摩索，咁啊翻到嚟之後咧就有一啲唔同嘅睇法， 係令到我覺得咧，如果我講再做人生呢、這個 topic 咧，咁我一定要請教阿、華生，同埋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個案，亦都可以幫到人哋再做人生。咁啊，所以特登請你啦。咁啊，喺啊，咁問阿華生之前咧，不如問下兩位拍檔，喂，你哋點睇先？關於再做人生呢、這、一個？ 我要先多谢 Mills 啊，因为咧阿华山咧，咁我头先出边同佢讲过另外一啲渊源啦，咁啊开麦公共我就 唔系你又攞个华山500蚊啊嘛， 冇嗱唔系钱嘅问题，但系我真系好多谢当年咧，我有好几份嘅论文，包括我后来再读硕士，我都系做香港嘅研究关于呢个影视文化嘅，我好多谢华山。俾到我好多靈感喺即係尤其是香港電影電視嘅好多歷史傳承啊，或者裏面好多即係我好記得佢講周潤發啦，好多啟發性嘅嘢，因為好多如果讀社會學，大家即係當年我跟阿梁款老師嘅時候咧，佢同華山都係嗰批咧，就係將好多外國嘅理論，外國理論其實咧，你話容易明又得，話難明亦得嘅。但問題佢哋能夠用好多香港嘅在地嘅經驗去同我哋去做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或者做一個好好嘅一個 example。我哋讀嘅時候咧，就得心應手好多。咁當然啦，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無緣。上太多佢嘅堂啦，因為我年紀輕啊，Mills 啊，我要咁講。但好多謝 Mills 今日真係我一個文化偶像啊，多謝。 咁啊，兩個點睇再做人生咧？你有冇你都有再做人生嘅一個咁嘅經驗，會唔會咧？ 你如果講我轉工嘅，我再做咗幾次嘅。咁但係咪因為成個人生改變咧？咁亦都未去到嗰個地步。咁當然啦，每一次嗰個轉變係有啲。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对象，你都去 interact 去互动啊。咁你话去系咪去到再做人生呢？我话可以咁讲，唯一你话再做人生嗰、那个转捩点喺度咧，就系、是就是、我信仰方面，即、就、系、是、我搞通咗我几十年嚟，我一路我都唔信，唔肯去决志信教。到我幾十歲之後，我搞通咗一個點，咁跟住我就決定咗去受洗，咁係呢一個咁樣嘅 一個點算係係嘛？ 算係啦，喺呢度。 咁啊，華山就嘅經歷就更加多啦。你嘅情況又點樣呢？ 好多階段啦嚇。去摩梭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階段嚟嘅，因為有一個我典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嚇。摩梭係雲南。偏遠的山區啦，雲貴高原啦，雲南四川交界啦，係我特別我五年基本上都比較多住喺冇水冇電嘅即係村莊嘅，係非常非常貧窮嚇。而佢哋嘅快樂指數係驚人地高嚇，佢哋冇聽過精神病啦，佢哋冇處理啲觀念啦，男女好平等啦等等啦，即係大家好，因為佢成個家族好幸福和諧嚇，一個冇係嘅社會啦嚇。咁詳細唔解釋啦嚇。咁就所以嗰個對我文化嘅衝擊同震盪都大嘅，即係令我發覺原來自己好膚淺、好狹隘、好無知。我覺得絕對理所當然嘅，只係因為我喺香港太耐啫嚇。咁所以嗰幾年令到我發覺原來做人可以咁簡單，開心可以好簡單嚇。咁我過住啲極度貧瘠嘅生活，平均個幾月先沖涼一次嚇。咁但係我發覺我係差唔多如魚得水嘅，即係我好快已經 feel at home，即係好舒服嚇。所以翻到香港都令到我有一定嘅衝擊嘅，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唔係理所當然嘅，唔係必然係咁嘅，即係只係我習慣咗啫嚇。咁同時對我嚟講，真正嘅改變咧。其實是2004年嗰陣時，即係我2003年翻翻嚟，即係摩梭五年跟住翻嚟香港。係2004年，我一個好偶然嘅情況之下遇到一個出家人嚇，咁佢就係我生命老師嚇。咁係好偶然情況之下唔覺意遇到嘅，就係我另一個死黨當日約咗呢個出家人行山。佢嗰日華山行山啊，有冇興趣咁我行咯？咁呢個出家人20多歲，當時只係20多歲，而我已經超過40歲當時嚇。但嗰個震撼係我一生冇辦法用説話去表達嘅，同埋我係徹底一生被改變嘅。即係我一生以前我認識佢之前咧，我呢一生最感激嗰個人一定係我阿媽。但係當我遇上呢位老師之後咧，我從此我一生最感激嘅人就係呢位老師嚇，因為佢令我徹底改變曬嚇。當日行山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傾下偈嘅啫，吹水。但係無論吹啲乜咧，我發覺我自然無端端自己會講咗啲，我講完自己都嚇親嘅。我話係啊，人生真係無常啊，真係貪執啊！我講、啊，我平時唔會講呢啲嘢嘅。咁我忽然間有一刻，我覺得哇，這個老師好有功力、啊。 點解我俾你 enroll 曬嘅？點解我入曬你個系統而我唔自覺嘅咧？咁當時都冇乜違意嘅，就係咁個零鐘頭我就走咗翻屋企。但係嗰印象好深刻啊！同埋我未見過一個人，我當時喺大學教書好多年啦，即係全部都係博士啊，好叻啊，好有錢啊，位高權重啊。但我未見過嗰個清淨心啊，嗰種 purity and clarity， 我未見過一個人個心係咁乾淨，我一生未遇過。佢嗰個感覺令我覺得係。Otherwise 我不會相信，否則我不會信，即我只是說而已、但那個經驗太震撼，結果幾個月之後我有一天很不開心，因為我跟同事有很大的衝突，我那刻很討厭自己，覺得自己很虛偽、很假，自己很自私，我忽然想起一個老師，我打電話給他，我就喂，原來法師你，我是華山，你記不記得我？他說記得、我說我覺得我好，我不知道什麼叫慈悲，我想跟你學慈悲，我覺得我太自私了，他說對了，我后日就讲慈悲，你过嚟啊！咁我就去湾仔嗰度听佢讲嘢，而嗰日系又系好震撼嘅。我即系我嗰日去到听佢讲咧，我喊到个猪头咁啊！我平时比较少喊。 嗰个系一个普通嘅讲， 普通嘅讲座。佢讲啲嘢其实非常普通。但系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我坐低几分钟啫，我系失控咁喊嘅，我系一生未试过嘅。啲人系咁递纸巾俾我 ，OK， 我冇事，但系我就系咁喊，同埋个心最强嘅感觉就系，我觉得我崩溃紧。我整個世界好像冧緊，但我理解不到發生什麼事，即係，但我很清晰的，所以完了那天之後呢，我發覺我很不行，我就有一種感覺，好像我一生行錯了那種感覺是很害怕的，很震撼的，因為我自幼就是一個追求名利權色，就是自己威啊、勁啊、溝女啊，全部就是那些東西，然後用學術做包裝，在大學做大學教授，包裝得很漂亮，但嗰刻係好羞恥嘅，好 ashamed of myself， 即係我就覺得自己一劈屎咁滯嘅，即係好我唔識講個感覺，總之好震撼嘅，所以我翻屋企好不安嘅，然後我淨係同自己講我好唔掂，然後我要跟呢個人。 我想問下你華生那個師傅係喺香港修道啊，定係喺第度修道翻？ 香港人嚟嘅，佢十幾歲去英國讀大學，佢讀 architect 嘅建築師，咁佢大學畢業之後兩年就出家。佢跟咗一個英國嘅老師， 即係喺英國嗰度出家， 喺英國出家。 咁啊，跟住出家完之後就翻嚟香港， 係過咗幾年之後翻嚟香港。 哦，唔怪得咧，因為我始終有個感覺咧，香港係一個唔係修持嘅地方。即係如果你話遇見一個咁嘅人，我好驚訝咯。我自己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覺。 冇啊！我根本我對基於我嘅無知咧，我對佛家係好抗拒嘅。我覺得係啊，好低 B 啊，低能啊。咁當然完全係我膚淺無知啦。所以我對我嚟講係好不可思議一件事嚟嘅，我萬沒想到嘅嚇。咁、然之後太多震撼嘅時候，跟佢之後嗰一年咧，係我係翻天覆地，成個世界我所以我好快已經做咗個決定，我唔再做任何嘢，我乜都唔做，唔翻工，即係因為我冧咗，成個人崩潰咁滯嘅。然後我發覺我好唔掂，我每次聽佢講嘢，啲嘢係好簡單，好簡單，好簡單，但係我發覺已經係，仲要我係博士，係大學教授嚟咯，但係我發覺我。我成日起初就成日舉手講我啲偉大理論，但我發覺答親都錯，答親都衰。而佢啲嘢好簡單，但係直指人心。我淨係舉一個例子嚇、我跟住我諗兩三個禮拜嘅啫，即係我佢每個禮拜好多堂，我咪上堂咯。我就發覺有一日我忽然早去佢喺度，哇！師傅飲杯嘢好嘛？好啊，我落樓下飲杯嘢，跟住好有趣啊！我同佢傾咗成個鐘頭偈。我發覺原來啲師傅鹹濕佬嚟嘅，係咁同我講啲鹹濕笑話，我就好嗨啊！原來自己友嚟嘅，唉，著到袈裟，我係大學教授，大家都係溝女嘅，咁佢又講鹹濕嘢，我又講鹹濕嘢，我就好嗨好嗨，有好多粗口，佢仲好多英文粗口，我同佢啲英國讀 PhD， 即係佢冇讀，即係佢英國讀生活啦嚇，咁啊就好好嗨啊！嗰個幾鐘頭係嗨到不得了啊！咁跟住就完咗，我第二日去上堂，我就問個大師兄，我話師兄啊！原来师傅是粗口仔嚟嘅，咸湿佬嚟嘅。然后师兄望，师兄好凝重，好凝重咁望住我。华山，我跟咗师傅咁多年，我从来冇见过师傅讲一句唔恰当嘅说话。师傅琴晚讲嘅所有嘢系为你而讲。嗰刻我真系狂喊，我喊到真系我唔识讲啊，即系我真系五体投地。即是一个已经修为道行很高很高很高的人，因为他看到我的虚伪，他看到我的问题，他就陪我一起在我能够理解的维度 同我去溝通，渡江之舟嚇。咁所以好多咁嘅經歷啦，令到我從此我就一步一步，我其實唔係跟呢個人，我好清晰，我係跟呢個人背後所展現嗰種清淨心，因為我一生未經歷過。 嗯，我覺得呢個都好有趣，即係關於再做人生。究竟是什么事令到一个人首先他会想去有这样的想法？我当然我想华山那个时候都没有想过一个我要再做人生，即是他不是一个有这样的主动动机的情况去做，是一些几偶遇的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特别之处来的。因为很多人呢经常都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未必会满意自己的生活，甚至乎他可能会羡慕其他人的生活，所以他可能很刻意地想就尝试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他一个这样的生活。说真的， 我现在公司里面有些年轻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即例如他你知道了刚刚可能是读完书出来，他会对很多人有不同的比较人之后呢，他会觉得是在一个不是太清楚的情况之下，他会很羡慕某啲人嘅生活，或者佢顯出嚟嗰個表象出嚟俾你睇到，咁所以佢就其實呢個過程其實可以好迷失噶嘛，即係因為究竟係我中意咧，定係我究竟中意啲乜嘢咧？佢可能冇咁諗噶嘛，所以反而佢自己好專注去再做人生嘅時候咧，佢未必能夠做到，但係偏偏喺一啲可能係偶遇嘅情況嘅情就會發生呢一樣嘢。 其實咧，我這個題目呢，我第一樣嘢諗緊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做緊人生，做呢嘅過程呢唔係再做啊，搞清楚啊，我哋成日有個理想去想做某一個角色，想做某啲嘢。而頭先麻山同我講嗰個經歷呢，令我諗返我自己，當然我冇你嗰個咁震撼，但我都試過有一次經驗令到我係喊到豬頭咁，好直指人心自己嘅嘢。因為我哋一路，譬如頭先我喺度講緊啊，華山啊，好多文化偶像令我智慧上面好似喺知識上多咗好多嘢，好多人都幫緊我哋喺個腦裏邊嘅發展。但係對於我哋自己嘅心性嘅發展咧，有啲人突然間一下一篤，成個氣球就穿嘅。有啲嘢我老實講，我都唔敢喺大電波講太多，因為我都驚我自己會崩潰。但有一個經歷，我諗我都可以講翻，就係我以前係做訓導出身嘅，咁啊兒子氣使啦，好惡啦，總之出到嚟個樣好勁咁樣啦。咁後來我走去讀輔導，老實講，我去見嗰個 board 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即係裝扮自己咁先入到去噶嘛。香港人係要咁叻噶嘛呢啲嘢。但係有一次我記得上堂，一路都去戴住個面具啊，好老實講。但係有一次佢問咗我一條問題，要我翻去答一個簡單嘅功課，詳情我都唔記得。而喺嗰刻，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佢問嘅問題好簡單嘅啫，但係我突然間發現一樣嘢，就係我喺30来岁之前呢，我去上酒楼，我从来冇叫过一样我自己中意食嘅嘢。我永远系记住身边嘅人中意食啲乜嘢，我永远都系要扮演一个点样嘅角色。我嗰日同我细佬一齐，我讲翻呢个故仔俾佢听，我做咗一份功课，我突然间爆喊，我停唔到落嚟。原来突然间有一日，我先知道自己原来做紧个人生，一路做紧自己啊，其实系做出嚟嘅。在那天开始，我真的愿意放低自己，刚才我听了一个，我愿意放低自己以前的一些包袱，去直接指向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还有真的有些虚伪的嘛，有时候。但是当然啦，我想个震撼程度一定没有刚才华山讲的那么厉害，但是那个我如果你问回，我一直都想不到，但是刚才我就想回那一刻，后来我现在做了辅导啦，那我其实那个经验是很帮到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咁廢啦，咁虛偽啦，同埋原來個人係要咁樣咧，我係睇唔到人哋嘅嘢嘅，即係其實一個鏡咁樣去照住大家。我覺得呢啲過程其實係香港人係需要學嘅。 係啊，我聽到周 Sir 呢個例子，我好感動，我想回應幾句嚇。喺一般人眼中，周 Sir 哇好正喎、啊，你諗任何嘢諗人哋先、啊，淨係諗照顧自己，即係照顧他人，或諗其他人需要咁、啊，我好欣賞周 Sir 嗰個反思、啊、自我 ego 咧係可以predicate 可以建立建基喺任何地方嘅修行可以係一種自我，即係出家都可以係一個自我、啊、幫人可以係一個自我， 即係幫人可以好危險嘅。如果我哋出發點係為咗證明自己，證明我比你好，甚至透過幫人去逃避、去掩飾我自己唔敢面對自己嘅脆弱同埋痛點，所以剛才周 Sir 提呢個 point， 我好觸動，即係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我哋成日話去幫人，幫人點解幫完之後佢又唔理啊？爛泥扶唔上壁，我唔幫你啦。我哋好值得去檢視翻我哋幫人背後嘅出發點。即係周 Sir 幫人，你做咗好多幫人嘅嘢。但如果幫人其實是逃避面對自己，是想建立一個投射一個自我的形象，又活在一個形象裏面，其實是另一種的虛偽來的。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越愛對方，對方越抗拒？因為我們的愛是帶著索取，帶著很高的期望，我愛你所以你要怎樣，為什麼你不什麼什麼，那種愛是令人覺得很沉重，很有壓力的。父母的爱、夫妻的爱都可以是这样。所以刚才周 Sir 提这个反思，我觉得我们都值得在我们的生活，无论你跟家人、伴侣， 你帮你的仔，但仔可能不是很憎你。你帮我做这么多事，你想我威而已，想我成绩叻而已，你要你的面子而已，你帮着谁而已，你这样逼，你是帮我，但你逼着我去改变，用你的标准而已。那可能是我们很值得在潜意识检视我们想做那个好人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相反，如果能够活现真实的自己，表里如一呢，我们好什么都不需要做已经帮到很多人。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气场悠然自得，对方跟我坐在一起已经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所以很值得我们反思。 我想听了周 Sir 和华山讲的那些经历，我都在这里想，究竟我一路以来生活了几十年人，究竟我是不是现在还在一个红尘里面打滚，我是不是还 在反省一下，是吧， 戴着一个面具呢？ 透过今天的活动你可以节目， 即是我有时候我其实很自我意识到，就是说华山刚才讲了一句，就是我不需要去怎样去刻意地去好像周 Sir 那样，是你喜欢什么我提供给他。但有时候我会意识到，如果我去做回我所谓的自我，但我会不会伤害到我周边的人呢？譬如我间唔中都喜欢讲粗口的嘛。如果你熟我的人，尤其是男性的话，三句不是两句，一定是有几句粗口在这里。但是如果我跟一个不是很熟悉的人，我一样，喂，我这个是自我来的，我不虚伪的，一埋嚟我问候了你先。那会怎样呢？即是我有时候很多时候我 哪一个平 衡，即是我还是在一个尘世里面打滚的。现在虽然我在尘世里面打滚之余呢，我有个比较自我的意识，知道有时候也不需要，也就是我现在去到这个年纪，去到这个阶段，已经不是我以前后生的时候我要努力向上爬，我要争取名与利，因为名与利对我现在来讲，即是不是说清高，已经完全不重要。我现在我的生活就是我要很轻松快乐，是自在的生活，我追求的东西就是。但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不会是很自我意识地，我还是有一种保护膜在这里保护我自己。 是啊，我觉得刚才林敬国提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每位听众都去思考去学习，就是我经常都说爱自己，经常都说 做回自己，那会不会很自私呢？会不会伤害人呢？会不会那个真实的我令到身边人觉得很难顶的呢？嗱，我自己个人的体验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自私自利自我那个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我爱我自己本自具足，与生俱来内在的神性和佛性，是连接回我内在最清净的心。咁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区分。所以我们平时好多好多讲我要做回自己，那个可能是很自我中心的自己来的。 那个区分是哪里？可不可以讲多一点？ OK。我哋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 ego 嘅，一个自我嘅。基于恐惧，我哋投射出嚟就系，譬如我叫周华山，我喺香港大学，譬如我介绍我自己就会 show 晒我啲 call 你出嚟嘅吓。嗰、那个唔系真实嘅我，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外在名利权色，即系有高就低，有利就有合，系镜花水月，捉唔实嘅，全部都可以失去嘅。咁唔通我冇咗份工我就自杀，我就唔再系我咩？唔通我冇咗我身份，我就唔系我咩？我哋好多时用外在身份去界定呢一个我吓，但系嗰个只系一个角色嚟嘅啫。我唔系我角色，我唔系情绪，我唔系我身体，所以尝试唔好用我角色、我情绪、我外在任何拥有物去界定我，甚至我任何国家、民族、家族都界定唔到真实内在本质具足嗰个我嘅吓。咁所以当爱自己嘅时候咧，我哋唔系爱紧一个 身份認同，亦都唔係愛緊一個自我嘅成就或者自我價值感，嗰個好脆弱嘅嚇。如果咁你一退休就好快有抑鬱症，甚至有 cancer 或者冧曬，因為只係一個角色人，一冇咗一個我賴以為生個形象同角色，我就會崩潰嚇。真正做真實嘅自己咧，係真係如果用而家流行嘅語言，就用良知而活，就連結翻內在嘅初心。而嗰個初心咧，嗰、那個係即係。Everyone is a unique expression of the oneness、嗯。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宇宙大愛嘅合一呈現出嚟，一個獨特嘅呈現。即係話用基督教個講法，每個人係按住神嘅形象去做嘅，所以每個人都有神性。用佛家嘅講法，每個人都係一個未來佛，每個人都係一個 little Buddha in your heart。每個人都有粒佛種嚇，所以我哋試下唔好連結依個外在嘅我。我可以摸一隻手，可以摸一隻腳，我可以。等等等等，我可以冇曬份工，我可以失戀，可以離婚嚇。所以修行就係修我嘅心，去連結翻我嘅心嚇。咁所以愛自己咧，就係當我唔再用外在嘅成就去界定自己，當我唔再去捉實一啲外在嘅名利權勢，我仲係邊個咧？嚇、 嗯！ 咁所以其實今日嘅香港，我哋面對好多社會衝擊。從修行嘅角度，可能係一個集體覺醒、身心靈覺醒一個幾好嘅機遇嚟嘅。因為當譬如今日講再做人生啦，我自己覺得一個人。咩情況下會真正改變呢？我覺得人是不會改變的、 嗯、 直到你夠痛為止、 嗯、 你真的很痛，所以我遇過很多 cancer patient 真的癌症病人呢、嗯、他們真正改變、 嗯、 因為真的夠痛，你死了或者你什麼都沒有 了、嗯、 他會真的認真反思他人生，那個、是一個真正的衝擊、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值得反思，我們經常都說愛自己做自己，那個可能都是另一個 ego， 另一個自我、嗯、另一個驕傲傲慢， 這個 很值得提，尤其是我想我們第二節的時候 很想去特別說就是關於那個痛，即是究竟怎樣才令到會改變。但是頭先啊，華生同阿建國講嗰段説話咧，其實帶出咗一樣嘢，其實幾難拿捏嘅。例如啦，即係嗱，好似話頭先嗰個為咗人哋 helping， 即係我幫人哋咁樣。咁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喺心理學裏面可能都有兩三個層次關於 helping， 一個可能係 altruism， 即係我全心全意去做呢件事嘅，冇任何其他嘅一啲嘅。內在諗住想得翻啲咩嘅，咁有一個咧，呢個係最常見嘅，就是、可能係 reciprocal， 即係話咧係一個互惠嘅機制之下，我做一個 helping。第三個當然就係喺商業社會最常見嘅 utilitarian， 即係一個功利啲嘅，係嘛？即係功利啲嘅一個情況。啊，呢三個情況嗱，當然你當你自己做嘅時候咧，你會好清楚自己係因為乜嘢出發點。但是有時候即係例如啊，即係可能佢係本身都係好 altruism， 即係一個好為他人嘅一個情況。但係個表象咧係好可以係同呢件事咧係幾背道而馳，或者係顯出嚟嘅情況係幾唔同。例如頭先阿華生個師傅嗰樣嘢咧，嗰、那個高嘅情況就係我出心於去同你傾呢一樣嘢。同我同即系同我出心咧，系好唔同。即系话，如果华生唔系再同阿师傅个或者师兄弟，佢再倾翻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好可以系因为呢个表象而对呢件事系完全有唔同嘅睇法，跟住唔同嘅诠释，跟住会有唔同嘅结果。 唔系，我想回应翻头先用阿敬国个例子去讲。其实我唔觉得每个人都好清楚知道自己咧。嗱，我唔系话一定唔知，但系有阵时我哋做嗰啲嘢咧，我哋自己真系唔清晰嘅。例如講粗口，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其中包括你純粹發泄 emotion， 即係情緒發泄，或者其實你係一啲功利啲嘅考慮。用翻 Mills 頭先個舉例，我想 break 個 boundary， 我想同你扮 friend， 咁我咪去盡啲咯，一見到就講粗口鬧你啦咁。於是乎咧，有陣時我喺學校裏邊教書咧，我因為會用 satire 一套嘢，即係家庭治療。我以前開頭教嗰陣時咧，我成日都誤以為咧一致即係 congruent 係最好嘅。咁、但系問題咧，我諗翻轉頭咧，其實係唔同嘅對應方式啫。而我哋最重要就係咧，裏邊嗰個最重要嘅元素嗱，呢個可能我唔知係咪一個準確嘅講法。裏邊講緊要有自己，要有別人，同埋要照顧個環境。阿敬國而家講錯，梗係出事啦！佢累死街坊，累埋我哋噶嘛，大佬。咁但係如果佢個過程裏邊，佢如果真係認識到自己，而頭先華山俾我聽到個故仔，第一件事我諗我哋嗱，有陣時我哋都會諗下他人啊各樣嘢啦，扮學 empathy 啦。但我諗第一樣嘢，如果連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咧，其實你係冇乜能力去 我會咁形容啦。你冇乜能力去再感應其他地方，因為你所有嘅 response 可能都係 response to 嗰個當刻嗰個需要嘅啫，唔係真係你自己嘅在在感受咯。 係啊，周 Sir 講得非常之好啊！我想用翻周 Sir 啱講 Satir 啊，沙維亞係 Family Therapy 嘅創辦人，家庭治療創辦人，70年代嚇。咁佢提出呢個 congruent 咧，表裏如一咧，佢特別提出一個叫一至三贏啊，即係個一至咧，正話啱啱啊敬國講得好好，一至會唔會我表裏如一，但係會唔會傷害到人咧？ Satir 係一定唔會，因為佢講個表裏如一個 congruent 佢嘅定義係三贏，邊三贏啊？我尊重我自己。我活現真實的自己，我亦都尊重我的對手，我尊重你，都讓你收到你是被尊重、被聆聽、被接納的，而且我尊重埋呢個場景啊，唔係淨係我同你兩個大曬，都睇翻個團隊，睇翻個機構，所以呢個係一個幾有深度、幾有維度嘅愛自己，唔係淨係愛我，即係真係愛自己、愛對方，亦都愛呢個環境，可以咁講嚇。咁所以特別是話開波講得好好啊，周 Sir 講就係我自己覺得咧。我個人覺得人類最擅長咧就係自欺，自己呃自己 ，self deception。每個人都好善於講一隻故事，嗱、我叫周華山，我細個點點點，其實真係吹嘅啫。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嘅，講個受害者故事咧，講到自己幾威啊、幾慘啊、幾而家幾瀟灑，可能都係即係為咗迎合自己某一種投射出嚟嘅形象，亦都為咗逃避自己唔想面對嘅痛點。咁所以咁去 present 嚇，咁所以當我用呢個一至三贏嘅意思咧，去睇翻我咪真係愛自己好簡單。睇問翻心，你試下而家呢一刻咧，譬如各位聽眾，你今晚虛心問你身邊最 close 嗰個家人、嗰個伴侶，只係問呢句説話啫。你同我相處咁耐，你覺得我有咩地方需要進步？問完之後 ，please shut up。無論講對方講乜，我只係多謝你嘅意見，唔好嘗試去辯駁，唔好嘗試去 defend 自己，唔好嘗試去解釋，然後真係聽，然後我哋可能會聽到啲好震撼嘅嘢。如果對方都係真係好好啊，同你真係好正咧，咁呢個可能真係好一致性啦。真係呢種愛係真係唔係自私的愛，唔係自利的愛嚇。咁所以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參考。 好。咁我哋哇好快啊！即係大家好精彩，你來我往咁樣就我哋完成咗第一節。咁我第一節不如我哋送首歌先啦，梁敬國揀嘅《喂此事故人來》。點解？ 我睇見《再造人生》呢個故事呢、這個題目，第一個諗法揀咩歌就諗到呢一隻歌啦。咁呢只歌可能即係話係咪睇翻自己啊？係咪睇翻自己熟悉嘅人啊？係咪真嘅咧？咁樣我有咁嘅感覺。 好，我哋聽下胡彦芳。 是孤老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打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再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就业能力、优化就业服务同埋支持创新创业等嘅措施。又建议大湾区各级相关部门要重点支持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就业创业。大湾区城市之间应该定期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会商，建立健全督促检查机制。实施意见认为要引导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各类就业。到大灣區各類的企業就業，包括要配合香港特區政府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引導在香港和大灣區都有業務的企業招用香港青年，促進人才交往交流。又提出為港澳青年提供高品質技能培訓，按規定給予職業培訓補貼支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8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0.99，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33美元，卖出1758.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慎用，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套2020年上映的纪录片，中文名體操 A 級醜聞。這部紀錄片聚焦於美國體操協會隊醫內薩爾的所作所為，一切要由1970年代講起。話說50、60年代以前，體操賽事都是以成年的女性為主的。歷史去到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當時14歲的科馬內奇就憑著靈活的身軀和優美的動作取得3塊體操金牌，在高低槓的項目更成為史上第一個拿到滿分10分的選手。當屆奧運會，科馬內奇總共拿了7個完美10分，寫下了歷史的紀錄，亦都成為了沒有人能夠超越的成就。自此，科馬內奇成為了各國體操訓練的模範方向，小女孩练习体操成为热潮。这些体操小女孩大概10岁就被送到训练营，而在艰苦的训练营里面，训练和弱儿之间的界线变得很模糊。而如果10几岁的小女孩面对性骚扰甚至性侵，问题就更大了。 體操 A 級醜聞呢套紀錄片就係講述從90年代起持續咗20多年，受害人數超過500人，而且大多數仲要係未成年少女嘅美國體操界性侵事件。罪魁禍首就係剛才提及美國體操協會嘅隊醫奈薩爾，佢被指控以治療整骨嘅名義，不恰當咁樣接觸少女運動員，並用醫學嘅用詞冠冕堂皇咁去話呢啲治療係必要。當事件喺2017年曝光嘅時候，美國體操協會竟然嘗試包庇隊醫，甚至想阻止事件去到公眾嘅認知之下。奧運會是神圣、是庄严的，运动是充满正能量的，因此我们更加要留意有人在其中产生一切可恶的恶。蓝地球米哈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一系列全新措施，希望可以为年届60岁退休嘅同事延任到65岁，等佢哋可以喺60岁后继续贡献社会。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我希望到咗明年初就可以舒缓到公立医院人手流失问题，令到公立医院可以提供更合适嘅环境俾同事服务市民。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到嚟咧，10月1日第二节嘅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就今日啦，我哋个主题咧就系再做人生。咁啊，除咗有我啦、梁建国同埋阿周志恩周 Sir 之外咧，咁啊有我哋嘉宾周华山华山。咁啊，其实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就大家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自己经历啊，或者自己啲意见。其中一个咧都对我头先嚟讲好记得，印象好深刻，就系阿华山所讲嘅人点样先至会变呢。其实某程度上当然啦，即系心理学里边系有讲解人点解会变，或者甚至乎我有时做机构培训嘅时候，去帮助啲机构吓，即系或者啲员工去做一啲嘅改变嘅时候，咁我基本上都系用两条嘅方法。第一个方法咧，其实就系、佢只要喺同一个点痛好多次，而嗰个嘅点。如果做一次佢唔係好痛嘅話咧，佢唔改。但係如果我10次都喺嗰個點嗰度追，我諗大家都知道嘅，即係一個小小窗口咁喺嗰度就追10次，即係咁嗰只。咁咧令到佢深刻嘅時候咧，佢嗰個改嘅動力係好強。咁當然第二個方法咧，就係頭先華生所講，一次好痛，咁佢咧就會觸動到佢有一個覺得自己非改不可嘅情況。咁我都好想問下呢一個，因為我知道阿華生就係好多佢處理嘅一啲嘅個案嘅經驗，都係因為極痛之下，咁佢會作出一啲改變。同埋你點睇呢件事痛同埋改變？ 係啊 ，Mills 講得好好啊，即係我自己好鼓勵我哋一齊學習善用逆境嚇。特別今日嘅世界啦，充滿住各種逆境啊，各種嘅衝擊啦，逆境係生命嘅常態嚇，唔好嘗試去逃避、去掩飾、去否定、去打壓佢，因為避唔到嚇。即係今日世界咁最大特色就係講不穩定性，全世界冇一個人知道聽日會係點樣嚇。咁所以而逆境基於乜嘢要善用，甚至去感恩咧嚇，因為逆境嘅出現唔係偶然嘅，即係我之所以痛咧，往往係因為我帶住好大嘅期望，佢摧毀咗我嘅驕傲，摧毀咗我傲慢，摧毀我嘅 expectation， 我的期望，所以當我善用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會難受， 但係試下唔好俾自己捲入去自己嘅感受裏邊，唔好太信自己嘅感覺。人性最恐怖就是我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以为我的感觉就是真相。 这个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自己自己最厉害的。 是的，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同时不要卷入去那个感受里面。相反，善用这些感受去摧毁我这些感受背后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每个逆境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即是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觉察去看每个生命的逆境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反省的。所有伟大的人都是因为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逆境，而能够在个逆境中真的善用生命每个挫败。即平时我们对自己的我是很习以为常的，但是当够痛呢，我忽然间看到原来我自己是那么脆弱的。而当我们能够放低我一直赖以为生那个我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呢，当我转身真的能够转身之后呢，发觉其实不外如是的啫。全世界是我自己咁介意咁执着我份工，你飞咗我，你唔鍾意我，咁点解佢一定要鍾意你一世呢？係咪？即係当我带住咁样嘅维度去睇嘅时候呢，係可以能够一念之转嘅，真係一念转万念变。咁嗰样嘢即係当时间嚟到係可以好惊人好惊人嘅。咁呢个当然而家就係我每日做嘅工作啦，就係支持好多朋友面对好多伤痛挫败嘅时候就做好多转念嘅工作。 呢度我都想问下睇下周晨同阿敬国点睇。其实头先华生所讲一念转嗰样嘢呢，其实我认为係难到不得了。我嘅意思就係话呢，其实呢我近期都上咗一个呢关于呢嗰啲 speech therapy 嘅嗰啲嘅情况。你要改自己的懒音很多啦，我都系啦。第一样嘢咧，唔系你要学个正音，系要知道你自己系有懒音。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成日都以为个懒音系对嘅话咧，你系永远唔会改到啊！即系呢个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咧，其实原来好多嘢，你喺心理学又好，或者喺啲语言学啊，或者点样嘅情况，其中一个改变嘅开始就系个 self awareness， 就系头先少少似阿华生所讲嘅一念转，其实难到不得了，大家点睇咧？ 系非常困难嘅，真系，尤其是后生细个嘅时候，一般十零廿岁或者廿零岁，你始终都系初生之族咧，你一嚟你觉得个世界系你嘅。你出到嚟咧，你就去拼搏，你去争取自己嘅利益，往上爬。尤其是啊，我哋个年代读个大学嗰啲，就觉得自己哇 ，a license to kill， 天之骄子。 我而家大学毕业，十件拣一件，老细，喂，你唔拣我，你嘅损失嚟噶。咁但系你喺嗰个一刻嘅时候，你觉得哦，我而家已经系可以平视世界。我出去獨步武林，爭取我的利益力。但是剛才華生說的一件事，就是說你碰到一個很大的挫折的時候，你有多少人是可以爬回你身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即是我最，雖然我沒有看史泰龍，但是史泰龍不知道洛洛奇第二第三個一句說話，就是說你不是你一個拳打得多大力，而是你被几大力的拳打了一夜之后，你再爬得翻起身继续去打，那个才是最重要，取决于你可不可以最后胜利。但是我就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就是有几多少人可以接受到这件事，还有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有这样的能耐去准备呢？即是我都是这几十岁之后，即是都嗨过很多东西，嗨完之后才慢慢好彩，即是上天眷顾，没挂到，可以爬翻起身。但都虽然是遍体鳞伤，但是慢慢都治愈翻。但我都觉得自己都是不足的，有时。但是我亦都看见有些人真的爬不翻起身。即是华生，你去帮人的时候，你尤其是后生那一辈，他睬你都傻嘛。喂，你跟我都差不多，他们叫我们阿伯的啦，觉得我们讲的东西，使鬼你教啊？喂，现在我后生细仔，全部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周 Sir 应该知道，尤其是后生那些。你讲多两句，佢都嫌你烦噶嘛？咁点样可以令到嗰个人有嗰种准备，系接受挫折，系挫折之余，亦都可以真系我哋读书就读好多啦，又吓一日十五，一日三省吾身，但系边个得闲去做呢样嘢？真系好少好少呢样嘢。 喂，你我唔知系咪你偷睇咗我写紧份笔记？你讲啲字眼完全同我一样嘅， 系嘛？ 不过好多时啲人咧，以为自己准备咗多逆境咧，喺逆即系因为点样面对逆境嘅准备咧？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应该系准备，唔系个逆境，你要谂定几多个可能性，即系好似奇异博士咁谂定1.4亿个可能性咁样。因为我自己都成日系咁啊，譬如我做工作嘅时候咧，我都经常性会谂，哇！如果咁样咧，我就会谂几多个可能性。我哋觉得自己能力上面可以 handle 到。好多嘢，就系头先林华山同埋阿 Mills 讲，其实我哋好多时咩叫顺境逆境咧？就系、是、我哋个期望，如果跟住我哋期望走，佢个期望冇落空，跟住我哋行，仲要话有个好靓仔嘅 ending 嘅话，拍晒手掌咁，咁就叫做期望做得到就系顺境啊嘛。逆境就个期望落空做唔到。咁头先华山讲咗好重要嘅概念就是，其实不确定性咧系好明显喺我哋而家呢个世代里边咧，经常性面对嘅。嗱，我谂我自己嘅谂法，我同啲我自己啲学生讲都系咧。第一样嘢，我嗱呢、這个我自己都学习紧、收集紧，就系我哋要认知自己其实系好多不足嘅。人生有好多浪潮，嗱，我自己好多经历，我对住学生，我会讲我自己嘅经历，未必，其实好难讲俾你听嗰啲叫做逆境定顺境，只不过系唔信你自己嘅谂法啫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哋要谂晒，话如果面对逆境，譬如我假设啫，譬如阿囡囡谂住今日飞我嘅，我要点答佢而不失霸气咁，我谂晒，我好多时我哋做辅导或者做社工，有阵时都会教佢哋呢啲方法去点应对噶嘛。呢啲就我自己觉得流于好即系浅层啦。我哋純粹講個應對啫，但係最難，我明白頭先敬國冇問題嘅。其實最難準備就係嗰、那個你有不確定性嗰一種心態或者個心境。呢一樣嘢對後生仔嚟講，因為我好似話齋 license to kill， 我有能力我就 handle 到㗎啦。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就話俾你聽，唔係你有能力就 handle 得到啊。更多嘅時候，其實係你如果你個心境未能夠話俾自己聽，即係好簡單，譬如而家好多人都係。哇！我一路平步青云上到某个职级，但系而家突然间有个浪，我可能我冇份工，或者甚至乎我要去第啲地方居住，可能系咁样。我成建立咗个堡垒喺个沙上面嘅堡垒，突然间崩塌。咁但系咪一个逆境啫？可能系令你生活更美满都唔定过。即系呢个，我觉得大家系要有一个心境嘅准备咯。唔知阿华山系咪即系我唔知道我咁谂系咪错咧？ 诶、哎，我冇资格讲，即系我唔敢讲。同时我自己觉得咧吓。谦卑好重要啦，真系要为我嚟讲，谦卑就系、是、我老师成日同我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I could be all wrong， 我可能系错嘅，而且系错晒吓。所以正话阿敬国提到话，见到啲后生仔点样可以支持到佢哋咧吓。我自己觉得，如果想帮一个人，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彻底放低我嚟帮你呢个念头。 嗯， 因为当我萌生嘅念头，我嚟帮你咧，我已经将自己摆喺一个道德高地。已经是一个很傲慢，即是 I know better， 我比你好，一个这样的状态。相反，我自己即现在每天做这些生命教练的工作，我自己最深的体验就是，第一样我是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帮任何人的，我只是处理我自己的。而那个互动，而结局最能够真的所谓帮到对方呢，就是让对方收到他是被尊重，他是被聆听，他是被理解。而那個互動過程咧，讓佢揾翻屬於佢嘅力量同價值。當佢能夠，我冇嘢要講俾你聽嘅，通常我唔講嘢嘅，我只係發問嘅啫，欣賞發問，欣賞發問就係、是、咁樣嘅啫。咁呢個其實都係 parenting 親子關係一套好成功嘅理論嚟嘅，就係、是、唔需要講任何嘢，只係欣賞佢，然後發問佢，即係佢做得好差。我哋就啊，你都好努力、哦。同時，如果啲垃圾繼續擺喺度，你會點啊？即係。直到佢睇到佢有得揀，然後佢去選擇改變，必須由內裏邊發生嘅。即係如果由上而下 top down， 你應該點，你要點咧？佢只會抗爭，只會抗拒。就算佢行為上做個心都唔服，嗰樣嘢唔會 sustain 到，唔會持續到嚇。咁所以呢度有好多需要，而背後當然好多技巧需要學啦，即係學好多年啦，即係啲 coaching 啊 counseling。而背後學嘅一樣嘢，其實就係放低嗰個我，放低我覺得。我比你好呢样嘢，咁呢样嘢唔简单嘅，所以呢样嘢其实最重要系一个 make it a daily practice， 系一个生活嘅实践嚟嘅。试下同任何人相处，喺同夫妻、同朋友相处，都带住咁样嘅谦卑嘅维度吓，咁呢样嘢就令到嗰个转化变得可能吓。我谂呢个系最关键。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包括个自觉性 係嗱，我其實的而且確咧係有少少同頭先嗰個諗法有啲唔同，即係到依家啊因為例如我哋一開頭嘅時候啦，我其中一個嘅諗法即係都會係你喺生命上面嗰、那個想改再做新人生嗰個隨機性咧，有時候係要遇到一啲嘅衝擊。嗱，嗰個衝擊可以係一啲痛啦，亦都可以係一個老師。即係好似阿周 Sir 一個老師，即係阿華生係遇到一個老師。其實我生命裏面嘅再做咧，都係遇到一個老師，就係、是、喺我repeat 嗰年嚟嘅，係啦，即係完全嗰年係我覺得係大改造嚟嘅，即係基本上我自己嘅情況係完全行緊兩條路嘅。如果唔係因為嗰年，但係呢一種嘅自覺性咧，我喺度諗緊就係、是、一種自身嘅力量，定係要我真係要。遇到某一啲嘅機遇，而令到我有呢個燃點咗我某啲嘅自覺性，跟住我開始受到一啲嘅你話指引又好，或者係叫做一啲嘅反省啦，即係因為透過問題有反省，跟住我自己可以識得自己，你話療愈又好，或者我自己睇下從逆境當中我可以點做，但係嗰個觸發點。我成日覺得呢個就係最關鍵嘅一個情況。係 啊 ，Mills， 我自己覺得。我的信念是每一个生命都有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化解他人生的所有问题，即使你是自闭症的，你是唐氏综合症的，你是弱智的，你是精神病的，无论多严重、一个弱智唐氏综合症精神病的人，他感受爱的能力和你和我没有一丝毫的分别，他可能大脑前导素失调，个 comprehension 能力低咗，但感受爱嘅能力系冇分别嘅吓，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有本与生俱来本自具足嘅内在嘅力量吓，咁、当然需要好多好多机遇啦吓，咁、所以首先我哋要信任呢样嘢先，我谂呢个信任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吓，咁当然跟住个 awareness 系一个 practice 嚟嘅，即系个自觉性系一个操练嚟嘅。如果冇一般人係你講得好好，一般人好難有自覺性嘅。越成功嘅人越難有自覺性嘅，因為越成功嘅人，我係習慣咗我一種既定嘅模式先至成功啊嘛。其實內在嘅恐懼係越大嘅，所以你見到好多平時好掂嘅人咧，係大家會好意外好跌眼鏡，佢遇到衝擊可以崩潰嘅。可以是崩潰的，這個其實 不意外的，所以個自覺性很重要，就是經常要提醒自己。我想現在很流行講 mindfulness， 講正念，最基本就是 awareness of the here and now， 對當下我的身心狀態，我身體現在會不會條腰痛，會不會有些緊張，而背後身體所有身體 的感覺都是反映我的情緒的，我們有多少情緒就會有多少病，所有病都是心病，所以我想我们值得对我们的身心更加觉察，对身体和心灵或者情绪的关系更加留意更加觉察，因为香港人特别我们男性很习惯抑压情绪，特别我们如果不是怕自己失控，这个本来无伤大雅，但习惯了之后我们变得很扭曲自己，甚至失去了爱的能力或者表达的能力，其实里面变得很麻木很痛，这个 是很可惜的，所以我想这个操练呢个觉察性系好重要。 好啊！我哋第二次时间差唔多，可能翻到嚟第三次，我哋睇下透过啲实例，点样可以将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咧，系体现到出嚟。咁啊，第二节嘅歌咧就阿周 Sir 就拣首《疆土》喎，介绍下。 My dear friend 啊 ，Dear my friend，其实就好多听众都知佢嘅故仔背后咧，其实系讲紧一个真系好痛好痛嘅故仔，就系佢一个好好嘅朋友即系过咗身嘅故事。我自己都有类似嘅经历，所以即系今晚适逢其会，我觉得即系都喺呢个时候都空气中怀念我呢个好朋友。 好，姜头 Dear my friend。 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变入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咁啊，十月一日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我哋主题再做人生，今日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啦。咁啊，我哋头先有讲过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去加强自己自觉性咧，或者有个自觉性咧。咁跟住点样去我哋叫善用个逆境，令到我哋可以做到一啲咁样嘅再做人生嘅改变啦。咁啊，今日今个最后一节咧，其实想听系有冇啲实际嘅情况，系可以体现到头先我哋头先所讲嗰形而上又好，或者概念性嘅一啲嘅情况，究竟喺现实上边系咪有落地嘅一啲嘅情况个案出现嘅咧？ 好多好多，我举一个例子啊，系我而家嘅一个学生嚟嘅吓，咁系一个更新嘅同学，即系曾经吸毒犯事坐监嘅一个同学，咁佢个故事都公，佢愿意公开嘅，所以我喺度都可以讲，系一个女性嚟嘅吓，佢被性侵犯啦，吓被强奸啦吓，佢然后到佢十八岁嘅时候，佢细个经常俾佢老豆同阿妈毒打啦，系打到好紧，半夜抄佢起身打佢，系去到咁嘅。即系佢，然后即系佢人好失控嘅，好多情绪，好多精神病吓。咁然之后佢到十八岁嘅时候，有一日忽然知道佢父母唔系佢父母，佢系领养翻嚟。 即系十八岁先知。 十八岁先知，嗰刻佢差唔多崩溃。原来爸爸，原来你唔系我爸爸，妈妈你唔系我妈妈。咁佢已经揾唔翻佢养父养母，咁所以系好崩溃嘅。咁跟住佢吸毒啊，即系跟江湖大佬啊，即系做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可以想象啦。而佢嘅伴侣。吸毒后来又自杀死了，咁佢系即系经历即系人间悲剧嘅，我谂可以咁讲，对一个女性嚟讲吓，即系又被性侵啊等等咁样吓。咁当我几年前接触佢嘅时候咧，佢系严重 panic attack 嘅，即系惊恐症吓，佢讲唔到嘢嘅，佢一路冇办法，我哋四五十人咧个课程，佢冇办法揸到咪出嚟嘅，佢如果企出嚟，佢成身系咁飙汗，系咁飙汗嘅，即系紧张到咧个恐惧，佢面对唔到人群啊！佢讲过佢有三年之后落唔到街嘅，三年冇落过街嘅，即系佢太多恐惧， 系 成日想死等等等等咁样吓。咁所以再做人生点做？但系佢而家咧，经常系做义工啦，经常系帮人啦，会分享啊。佢愿意上嚟呢度分享嘅。如果你哋愿意咧，佢会愿意上嚟分享嘅吓。即系我相信啊吓。咁我谂个关，我唔知个关键系乜啦。但系我相信个关键系，我谂我哋好清晰啦。我哋帮唔到佢嘅。佢嘅生命系你嘅，即系上天嘅。我冇能力帮你，即系太伤痛，我根本冇办法理解到你生命经历嘅嘢。我作为一个男性，更加冇可能经历到。我又冇遇过你遇嘅嘢，所以我唔够胆讲个名你吓。我哋只系提供一个完全安全信任嘅平台，永远系陪伴，永远系支持，而一定系揾女性陪伴佢。因为我唔知你点对男性会唔会有好大嘅抗拒，因为你受咗太多太多嘅伤害。其实就系咁啊，一次一次一次咁去咗个我哋一个礼拜一堂嘅个课程。去到大約第四五堂到，佢舉手開始講嘢，然後開始講自己嘢，講嘅時候係震曬嘅。咁我哋就不斷去鼓勵，不斷支持，即係其實係一種好無言，私下又有好多人去撐佢，私下好多人撐佢，有 WhatsApp 群組又撐佢嚇，一步一步，佢而家出嚟講嘢都緊張啊，值得講啊，我哋嘅社群上九月六號啊，啱啱一個月前，差唔多一個月前啦，我哋十五週年。即系百几人喺个会址，叫佢就出嚟对住百几人讲佢生命故事，将我剩下啲故事用佢嘅方式，用十分钟时间嚟讲，全场系好震撼，系咁鼓掌。所以我谂，我觉得再做人生最关键系，或者真正嘅改变、真正嘅突破。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第一样嘢，你正话讲得好，首先系嗰个觉察性啦，即系佢有动机去改变啦。当然咁同时我谂好重要咧，就系我要收到我系被接纳，我系安全嘅，我系被尊重嘅。在一个被打压的环境，或者你睇死我，你喺度揼我嘅时候咧，我只会揼想揼翻你嘅啫，甚至我衰俾你睇吓。咁所以呢种 可以話愛咧，最簡單嚟講咧，係真係好重要，好重要。特別對好多，因為而家我哋做好多更新嘅 program 啦，對一啲曾經坐監吸毒嘅朋友，佢最大嘅傷害唔係個身體毒癮，唔係任何嘢，而係佢覺得你唔係真係接納我， 嗯、 你嘅眼神， 嗯、 你嘅説話、 嗯， 你已經對我，你係咁成日問我私人嘅嘢、 嗯， 你當我係動物園啊，你當我係猩猩啊， 嗯、 即係佢已經覺得好受傷害 嗯、 我自己都舐嘢舐过好多次，系从中坑。即系 anyway， 所以我谂人与人系即系生命系一个爱嘅功课，系一生嘅学习啦。去到最后，首先要同自己修和，因为我哋自己不自觉对自己都好多内在嘅批判，自己内在嘅唔接纳。当有呢啲问题，我就会不自觉投射喺其他人身上。吓、啊，咁我谂呢个最基本系咁。 嗯，但系你华生，你头先讲嗰个个案都系。佢第一步要起碼佢自己肯行出嚟先，點樣可以令到佢自己行出嚟？譬如你頭先講你嗰個學生，佢經歷咁多咁多不幸嘅事，已經收埋自己三年落街，點樣可以令到佢肯落街去上你嘅堂，行出呢一步呢？ 當時係有一個超有心嘅社工幫到佢，係唔覺意某個場合遇到呢個女子，就主動同佢接觸，咁、呢個。可以講名黎姑娘啦嚇，我後來都認識咗黎姑娘，我都超感動。依家黎姑娘真係超級唔話得，真係美麗天使嚟嘅、即係默默支持，永不放棄嚇、我諗係好持續嘅堅持，令到因為依個女子已經覺得冇人會接納我，冇人會愛我，佢都令到自己好肥胖，即係已經對，即係唔會有人男人行埋嚟，即係差唔多自我放棄嘅啦，可以咁樣講嘅嚇。咁、所以問得好好，就係、我諗真係要佢要收到，可能係有生以來第一次。咩叫無條件嘅接納？有人真、你真係接納我，唔係攞我任何利益，冇任何條件，唔係要我幫翻你，甚至唔係要我多謝你。你只係基於好 pure 人性最美善嘅部分，佢、能夠接觸到呢個部分咧，我開始能夠對人有翻少少嘅信心。因為佢對自己已經差唔多放棄嘅啦。係啊。 你頭先講個故仔咧，阿華生，另外咧，即係因為我做學校做輔導，或者我喺唔同嘅學界裏邊都有好多行家都會即係傾開呢啲故仔。我諗咧，我成日都有個好大嘅困擾，就係咧，其實我哋成日都係旁觀他人嘅痛苦。佛家裏面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叫道人如道己，道己亦道人。講就好容易，但係其實咧。你剛才講的故事令我想起很多我以前接觸過或者聽過的故事，每一個都很痛，但你問我，即當然對他們因為對我信任他們會說，但其實你問我，我是不是真的完全明白，我夠膽說，我想沒有一個人完全明白別人的痛苦。剛才我講緊要很謙卑，要做很多事，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不論是被盜者或者是盜人的人，其實都真的我諗我哋要明白，我唔識講啊，即係成件事、speechless 啦，即係我諗，即係今晚我係好難嘅做呢個節目，喺咪勾起好多好情緒嘅嘢、而嗰個陪伴，我覺得嗰個陪伴係好緊要嘅。嗰、個陪伴嘅意思係，如果我哋想去，頭先一路都講一個字，其實我哋好怕用嘅就是、幫人。但其實我諗我哋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哋幫緊自己。我哋有冇陪伴過自己？我哋有冇面對過自己或者別人嘅痛苦？我哋有冇認真地去審視自己嘅生活？呢啲每一樣嘢都好重要。頭先見我兄講到即係點解令到佢行第一步？其實冇人可以令到另外一個人行第一步嘅。其實一定係自己要行第一步。但係嗰下嗰個契機嗰、那個念頭點嚟呢？其實好多嘢係一啲我哋都冇辦法去用言語去講到出嚟嘅嘢嚟嘅，可能真係有陣時我都試過聽過，點解佢會信任啊？因為你個眼神，因為你嘅動作，因為你呼吸嘅感覺，令佢覺得佢好被包容，就係咁樣嘅。所以我諗我自己講到最後，我會咁諗就係，如果我哋每個人都由個念頭，頭先一路都我哋成日都講呢樣嘢，由個善念開始，我哋見到一個人嘅時候，或者我哋自己喺個痛苦裏邊。我唔係逼大家要諗一啲向好或者正面嘅嘢，但係我哋嘗試，如果可以嘅話，我哋會唔會諗到或者諗一諗，其實有第二啲可能性？嗱，呢個係其中一種即係方法啦，可能係。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我哋平時一定要 keep 住一個好強嘅敏感度啊，對自己嘅生命，唔好俾自己一去到一跌就跌咗落去嗰個自己完全不能自拔嗰個空間度。我呢、這個我自己嘅即係好多年嘅經驗裏面，我成日提身邊嘅人，我一提我自己都係咁咯。 係啊，我好欣賞周 Sir 即係用陪伴呢兩個字，我非常中意呢兩個字。多謝周 Sir 陪伴呢兩個字嘅意思，我個人嘅理解咧就係、我唔比你高，我冇資格。 教你做任何嘢，我唔会话啊，不如你咁啊，你试下咁啊，咁咪得啦。你咁啊，你都傻噶，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啲好居高临下、高高在上，即系好傲慢，同埋喺潜意识系好 minimize 对方，好好浅踏对方。佢越跟你，其实越危险，即系佢个自主性越嚟越低。陪伴就好简单，正话讲得好好，我冇资格真系明到你嘅感受，我可能真系明到你嘅需要，但我愿基于爱，我愿意同你一齐。我愿意听你的故事，我就坐在你慢慢讲，即是我给不到太多东西给你，我可能只有一个关心，即所以不会给建议，不会给答案，只可能只是说啊 ,Muse 你已经做得很好，敬觉你都不简单，好多谢你的分享，多谢你的信任。其实往往是这么简单，对方是收到，特别可能我现在很大量服务一些戒毒者或者坐监的人，他们很多次跟我们说为什么他愿意留在我们的社群，就是他在这里才没人批判他，外面个个叫他戒毒，个个跟他你吸毒，你不要再吸毒啊，怎样，但我觉得你对毒品熟我一万倍，我都没有吸过毒，我凭什么说那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觉得毒品只是冰山一角，即是打劫杀人犯科只是冰山一角，那些是表层的问题，我们要看 问题背后，你可能你的痛点，你的伤痛，你从来屋企都冇自尊，你去到赌场、去到马场，你就系咁狂嗌，你就揾到你嘅自尊感，你就可以揭私底，你做大佬，做等等等等。即系我哋要睇到个真系 root problem， 即系个根源喺边吓。咁所以陪伴系，甚至我哋试下，即系各位听众，你依刻你同你嘅伴侣、你父母、你嘅老婆讲嘢，或者你老公讲啲乜，唔需要俾建议佢啊，净系拍一拍，辛苦晒你啦。 嗯， 你都唔简单，多谢你。一句可能佢已经好感动，咩都唔需要讲，所以我哋值得学习陪伴 呢一样嘢，其实非常唔简单，系非常唔简单。头先阿华生所讲嗰个咧，即系喺英国都有咁样嘅报告出咗嚟，即系其实喺英国里边嘅绝大部分嘅吸毒者，佢哋要做一个更新嘅活动，最大嘅关键系解决佢哋嘅孤独感。而不是解決其他關於話佢嘅生活啊或者其他嘅一個情況，因為咧佢其中一個解決孤獨感嘅情況，如果佢冇其他方法，就係去翻做翻以前曾經都可能令到自己有可以提高自己一啲嘅自尊心嘅一啲嘅活動，即係去重翻同以前朋友啊或者係就接觸翻毒品啊，即係呢啲個情況。所以如果解決唔到佢個孤獨感嘅話咧，其實你幫唔到佢做任何嘢。呢、這個我諗同頭先所講嗰個係完全切切實實啦，同埋嗰種平起平坐真係難到不得了。我阿華生頭先所講嗰個令到我都喺度諗緊，即係嗱，例如我有一個啱啱即係最近一個經驗，都係就係、是、有個下屬，佢可能係同佢傾啲嘢，可能係教導某啲嘢啦。其實咧的而且確。我哋所謂喺商界裏面教練，我諗啊，英國嘅聽過咁啊，華生嘅直情做緊啦。成日都會講緊係一種，雖然我哋冇一個叫做以上傳遞啲技術俾下，其實佢都講緊一個透過發問而令到佢自己反省。但係往往咧喺同佢嘅傾談裏面咧，其實自己都好多由上而下覺得佢得唔得。點解唔得？我點樣去幫你？即係呢一個嘅情況係，我覺得係絕大部分。即係縱使我係問緊問題，我自己會有咁樣嘅覺得。即係縱使我係問緊問題，咁所以呢一件事，我覺得係都非常要。 甚至乎你問問題也好，頭先我講嗰啲，即係或者華生講嗰啲，俾眼神、俾動作，有陣時係我哋啲 skill 嚟噶嘛，即係我哋學咗啲招式，咁然後跟住咧。但我想講，即係好老實講，尤其是細路仔啦，或者係啲所謂弱勢啲嘅朋友咧，佢每日都經歷，或者每日都好感受到咧，你嘅真假咧，其實係一嘢就知嘅。即係你唔好以為用嗰啲即係我哋以前啊讀書學嗰啲啊點頭啊paraphrasing 啊，即係用嗰啲咁嘅技巧咧， 係 啦， 接觸啊， 係啊，你可以喺度呃到人。其實好老實講，對方唔係未必佢係專家，未必係所謂 professional client。但係問題係佢每日都經歷緊佢嘅生活，邊個人係真心聽佢講嘢，邊個人係喺度扮曬嘢，其實佢一嘢就知道。學生係好清晰㗎呢啲嘢，所以我諗。我亦都今晚成日聽到一個字，我自己都好觸動，就係、是、謙卑呢個字。 即係我諗我做咗廣東廣西咁耐咧，成日都好似扮到有即係又同大家喺度傾偈咁樣咧。但係其實可能真係有好多嘢要重新，即係再做嘅花要再學過，好、多嘢其實原來唔係咁簡單嘅，的確。 唔簡單之餘咧，其實今晚成個流程，我覺得即係比我開頭諗係順暢，同埋係我冇阿周 Sir 話觸動咗咁多佢，因為佢可能輔導嘅個案好多啦。我只不過個感受就係話人與人之間嗰個接觸之餘，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就係話唔係去點樣去幫人啊，而係點樣去令到嗰個人感覺到係舒服。感覺到佢係被接受，呢樣真係我唔知點做啊！突然間，即係我哋由細到大，無論喺學校又好，喺屋企又好，如果係有好少少家教嘅話，哎呀，你一得閒你要幫下人啊嗱，你唔好點點點啊！嗱，見到人過馬路，如果有婆又拖下佢咁樣，即係我哋係教導佢下意識地要做一件咁嘅事，而佢唔係話你點樣去做呢件事，其實係。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感觉就是你做这件事是对自己好的，应该这么说，我们由小到大的、那个教导 的主体都是自己的、 所以有一个锦囊我很喜欢的，今晚结束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怎么做呢，刚才建国问得很好，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提醒，无论跟任何人沟通，特别当我讲完任何一个观点之后，以前就哇认屎认屁，觉得自己好掂啊，就哇讲一些世界级的观点，但是事后我发觉哇原来对方很反感的，对方不认同的、对方觉得我很霸道的等等等等、我发觉不断撞板的自己。后来我学了四个中文字，很简单，我无论讲完什么我都尝试问这四个字，我发觉我跟人的关系 好了很多很多很多，整个团队都是。哪怕他是下屬任何人，我就講一個觀點，我就話阿 Muse， 你覺得點啊？然後我就停喺度 ，and then I really listen， 我真係聽佢講，就係咁簡單。特別我哋對親人係最遺忘咗，對家人伴侶我係最老鳳嚇。試下你今晚如果仲聽緊節目，你身邊有屋企人有伴侶喺度，你講完幾句觀點，或者由今日開始有一個意向。跟人民溝通完很簡單，特別我覺得一定是對，你一定是這樣，快點去做，即刻做了什麼，阿 Muse 知不知道，搞定他，然後逼自己說四個字，你覺得怎樣，阿 Muse 說，喂不是這樣，何生你老作，其實件事不是這樣，我才發覺原來糟糕，這四個字是很幫到我。 好 ,thank you, 好多謝大家，即是今天聽完之後，不知道聽眾，喂你覺得怎樣呢？其實我都好希望，好似阿周 Sir 我哋咪後咁講，都好相信今日裏面講嘅內容對大家都好有裨益。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又講幫嗰樣嘢，但係就聽下睇下會有冇啲唔同嘅諗法咁樣啦。咁啊節目嘅最後咧，咁我先講啦，就星期日咧，咁我哋嘅老店咧就另一個同呢個可能都有啲關係，夢想啊嘅一個題目，有文傑、馬恩前同埋蘇適。你有主持嘅，咁啊，最后一首歌就系Seventeen 就我拣嘅 Over the Rainbow。其实我想拣《弱水三千》嘅本来，但系我会觉得 Over the Rainbow 系你相信见到绿叶，其实系会有绿叶。呢句系其中一句好感动到我嘅歌词喺呢首歌里边。咁大家听下Seventeen Over the Rainbow。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围城极混浊，睡床极孤独，怀疑绿野有没有？穷人在羡慕，坏人在征服，南风筝飘过没有？当我很沉重，遍地泥黑依然继续。若听到红黄蓝乐曲，请你共舞。灵魂越运动。头越起伏，怀疑绿野信就有。前面直树木，尽头做好梦。黄金屋不信没有。当你很头痛，满面尘灰多么苍老。其实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闯。从挤的滴滴公车中，抬头就。某处以后。 趁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储。在挤逼逼的公车中，抬头就会看到身边好。如果伤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处以后，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